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听到这个数字时，阿梅微微松了口气。他们刚到美国，在全款买了这栋房子后，能及时调用的账户存款就不到10万美金了，是绝付不起这么高昂的保释金的。不过叫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儿子听到这个金额，居然拿起手机就要管同事借钱。阿梅一把压下他的手机， 你有病啊！ 儿子的泪花都涌出来了，商业精英的模样一扫而空，抓扯着头发。 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，我不能让他在牢里受罪。 阿梅仍然握着他的手不肯放开，儿子竭力试图说服他。 只要爸好好的出来，好好的上庭，把事情解决了，这钱是能回来的。你要是不同意借钱，我们就把房子暂时抵出去。 阿梅闻言简直是气急败坏，挥起包狠狠摔砸在丈夫的脸上。菱形的拉链把丈夫的脸刺出了一道血口，负气离去。站在夜色里，好好吹了一阵冷风，阿梅渐渐冷静下来，从包里摸出手机，打给了她在国内最好的闺蜜。 姐，是我。 阿梅扭头看向亮着灯的警局。 你忙吗？有件事可能要麻烦你一下。我公公前段时间到美国来了，以前他总是说要多干几年，现在突然说学校他退居二线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你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，他在国内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朱守成的儿子来不及管脸上的伤口，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试图向朋友们借钱。可惜新同事跟他不熟悉，在他支支吾吾说不出理由时，自然不肯借出大额的钱，客客气气地拒绝了。国内的朋友和客户都知道他去了美国，一听到他借钱，心知是有去无回，个个打着哈哈说手头紧。他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，只能从高中好友那里借到3万块人民币。儿子捏着手机，两眼一抹黑。好在至少探视是允许的。可当儿子亲眼看到老父的惨状时，差点给吓得魂飞魄散。只是短短几个小时不见，朱守成整个人就颓丧了下去，眼里的精气神流失了大半，双腿直发抖，好端端的一条裤子被黄褐色的秽物染脏了大半条。一瞧到儿子，朱守成眼珠凝滞了几秒，才缓缓亮起来，宛如看见了救命稻草，飞扑向前，跌撞的扑倒在玻璃前，声声凄厉。 儿子，阿爹，救我，带我出去啊。 朱宁被老父唬得脸色发白。 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他愤怒地转向狱警。 你们这是虐待，是赤裸裸的人身伤害，我要控告你们。 狱警的回答却是一派的漫不经心。 这是犯人之间的内部冲突，我们有制止过。 朱守成痛哭流涕，双拳一下下砸着桌面。 我在里面一秒也待不下去了，那群人是疯子，是变态。 朱宁吞咽着口水，不敢细想在自己尊敬的父亲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只得一叠声地询问。 爸，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 你来了就好了，你来了就好了。 朱守成神经质地打断了他的话，哪里还顾得上维持往日的风度，眼底闪出一场激动的满溢着希望的火苗，急切道： 快带我出去。 爸，你冷静点。 初宁憋了半天，也只能憋出这一句毫无意义的安慰。 可能还得等一等。 朱守成身子往前一倾，扯动后头的伤处，顿时疼得心火上升，语气也不似往日温和了。 不是说能保释吗？ 朱宁为难道。 可我手头的钱…… 朱守成急得变了调。 借呀，快借呀！ 朱宁见父亲已经痛苦到这等地步，立即心疼了。 爸，我再想想办法行吗？您别急。 朱守成怎么能不急呢？美国这边的监狱里都是土匪流氓强盗，警匪一窝，沆瀣一气。他又不禁恨起了那个远在异国的少年。如果不是因为池小池，不是因为那几个怪异的梦，不是和他相关的那段录音，他怎么会被迫来到美国？怎么会倒霉到被关到这种魔窟里来呢？朱守成沙哑着嗓子，指甲沙沙地抠着玻璃，脸色灰白。 快去借，要是再晚一天，你就只能领到我的尸体了。 听到老父近乎绝望的求救，朱宁惊恐不已，只好一面安慰老父，一面连夜向本州一间著名的华人律师所求助。因为朱宁本人没有这样的下流性癖，来到美国后对这方面的法律只是粗粗地扫过一眼，并没有怎么上心，以为问题虽然不小，但至少是能解决的。然而律师一个个抛来的问题，一点点打消了朱宁的侥幸心理。 视频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他从网上下载的吗？ 朱守成的电脑被警察扣留充作证物，因此朱宁也只能摇头。 我没亲眼看见过，听说他只下了几张图片。 几张是多少张？ 朱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在朱宁提前支付了大笔薪酬后，律师提着公文包去了一趟警局。朱宁跟着律师在大厅等候，等他与警长谈话完毕后，便马上起身询问。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律师的脸色凝重的能滴出水来。 跟我出来。 上了车后，律师直接道。 很难办。 朱宁心脏一坠。 怎么说？ 他只有11张从网络下载的与儿童色情相关的照片。 一听这数目，朱宁微微松了口气，替父亲申辩。 我爸应该只是不懂而已，他跟我说他是看到了弹窗才点进去的，这不能怪他。 但这同样是违法的。 一晚上积攒的压力让朱宁在听到这一句话后陡然爆发出来。 这是什么法律？难道不允许别人有好奇心吗？凭什么要抓看客，不抓那些真正制造视频和图片的人？再说看个图片又能有什么严重的危害？网上有那么多爱看猎奇恐怖片的，难不成个个都是杀人犯？ 尽管极力保持专业的态度，然而律师神情间仍多了一丝难以掩饰的厌恶。 但他还只有170余张来源不明的儿童色情照片，以及21个来源不明的相关短视频。朱先生，这您要怎么为他解释呢？ 朱宁嘴巴微张，愕然当场，未出口的话通通堵在了喉咙里，噎得他喉结直滚。 来源不明？ 是。 律师也意识到自己接了怎样一个烫手山芋，烦躁地正了正领结。 连朱守成本人也没能就那些视频的来源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说是在国内的网站下载的，但在问及是哪个网站时，他根本说不出来。那些视频不像是翻录的，而且从历史记录里找不到任何下载的痕迹。此外，你的父亲是不是教师？ 某种可怕的猜想逐渐发酵成一潭发酵的黑水，将朱宁整个浸入其中。朱宁干巴巴地啊了一声。 啊， 这就没错了。他的电脑里存有每一届学生的毕业合照，有十几个孩子的脸都能和视频图片上的孩子对上号。 朱宁脑海里发出了清晰的物体坍塌声，仿若无声，却震耳欲聋。 律师摆出冷冰冰的法律条文。 本州的法律对于恋童者的判罚很重，哪怕单纯是下载、传播、持有涉及真实儿童的淫秽物品，就能处以5年以上20年以下的监禁刑罚。更何况是他极有可能已经对儿童做出了伤害、猥亵的行为。 这只是可能。 偶像崩塌的感觉让朱宁只觉世界颠倒，但他存有的一丝本能还是叫他禁不住地为父亲辩解。 而且我父亲不是美国公民，如果能够引渡回国的话。 但是他已经有触犯法律的行为了，根据举报，他对您家邻居的孩子有异常的窥探行为，而且还下载了不恰当图片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现在美国警察有理由怀疑他是个行径恶劣、对社会有重大危害的恋童惯犯，当然要提高保释金，尽可能地把他控制起来。至于引渡、遣返，很抱歉，朱先生，您要知道，朱守成现在是在美国境内触犯了美国法律，绝不是一句引渡就能轻轻松松解决的事情。 朱宁仍抱有一丝希望。 那如果我想保释他，有什么贷款机构可以推荐吗？ 当然，美国有专业的保释金贷款业务，如果您有需求，我可以推荐给您。但是我建议您还是谨慎投入，美国抓恋童就像中国抓吸毒，希望您能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 楚宁颓然倒在汽车座椅上，目光呆滞。